人的岁月回忆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承载的工具，可以是声音，亦都可以是气味。大家有没有试过因为一首年代久远而熟悉的曲调打开了记忆之门？音乐可以是个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刘世良，城寨有乐。又到城寨有乐星期六晏昼四点钟的时间了，今天是第十二集啦。上一集呢就张国荣的专辑呢，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有很多意见啦。有些就对于推崇张国荣呢，就觉得有很多其他歌星比他优胜啊等等，又不是讲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咁巴闭啊咁。但其实我想大家就 relax， 即係放松啲听音乐节目呢，其实呢个係我刘世良个人嘅选择嚟嘅啫。其实呢个唔係一个 即係校際常識問答比賽，或者係呢個互相超俱樂部，呢個大家鬥搶快答，或者係有個理性客觀嘅一個答案。我相信音樂嘅選擇就好似人飲水一樣，冷暖自知啦。同埋有好多人係同佢嘅，即係你嘅選擇係同你自己嘅過去嘅經歷或者你嘅生活有關嘅。我覺得即係唔可能係一個，即係當大家都覺得哦 Michael Jackson 好好聽嗰陣時候，有啲人可能對 Michael Jackson 嘅完全冇反應嘅。其實咁，所以我覺得係個人嘅選擇，亦都你哋亦都可以，如果係有共鳴嘅，咁你咪會覺得啊係咁。聽音樂，我覺得最重要係令到自己可以喺一個即係比較寬鬆 relax 嘅環境底下邊咧，去令到自己嘅思緒啊，好似自由漂、自由浮動一個 free flow 嘅一個咁嘅狀態。咁我覺得最好嘅，最好就係聽聽下瞓著覺添。咁好多人話喂，咁係因為你劉世良做節目悶嘅啫，由朝到晚，星期一到星期六都見到你或者聽到你把聲，想唔死都幾難啦咁啊。咁啊，聽聽下瞓著覺點解有咁大嘅好處咧？咁因為我就曾經咧就研究過呢個清朝有一個奇怪嘅作家叫李儒。李儒呢個人咧就寫好多書嘅，但係佢啲書咧就唔係講大道理嘅，佢係講咩？點樣生活啊？教人，即係清朝嘅一位潮人嚟嘅。咁呢位潮人咧就自己又中意唱戲，又中意組自己嘅戲班、私人戲班，又中意搞女人，又中意養生，又中意種花咁樣。咁就呢個清朝蔡瀾咧，就曾經寫過一本書叫《閒情偶寄》，咁裏面就講瞓覺嘅。我相信係第一個中國人即係研究呢個瞓覺。咁咧佢就話咧，乜嘢為之有福咧？瞓覺嘅人就係咧，最好就係瞓覺之前攞本書，然後咧就睇睇下睇到咩咧，本書就跌咗落地，然後你第二朝起身先執翻起佢。咁即係話咧，係不知不覺之間就進入睡夢之中咁樣。咁第二樣咧，李儒提出就係叫做一個叫二度沉嘅理論啊。沉就大家都知啦，瞓覺啦咁啊。咁啊，對日本都有影響嘅。二度沉係咩咧？就係咧，譬如大家星期六、星期日，特別係譬如今日咁樣，好早起身咁樣，就千祈唔好瞓到黃朝白眼，因為咧你起身可能會好攰。咁咧最好咩咧？七點鐘起身，起身咧食個早餐。或者咧飲杯茶，攞份報紙睇下，或者打開個手機睇下呢個網上嘅新聞。咁咧就到八點零鐘咧上翻牀瞓覺。咁呢個就叫做二度沉啦。咁咧就瞓咧瞓到可能十點零十一點鐘起身。咁有咩好處咧？就係咧就原來人就係連續處於睡眠狀態太耐咧，個人咧可能會不斷發夢咧。其實個腦袋裏邊啊反而就冇辦法休息添。大家有冇發覺越瞓得耐越攰啊？個人咁，所以咧就係有呢個二度沉嘅理論。咁呢種嘅所謂睡夢中不知不覺進入睡眠狀態咧，咁如果你聽我嘅節目不知不覺進入睡眠狀態，咁咪真係有福氣咯。人最困擾係咩咧？就係瞓極都瞓唔著啊嘛。點解啊？多嘢諗啊，係嘛？但係當人你放鬆你嘅思想 free flow 嗰陣時咧。你可能就會古靈精怪，咩意念都會浮翻出嚟，或者係一啲嘅過去嘅經歷啊浮翻出嚟，就模模糊糊咁樣就會瞓著。咁所以有好多人投訴就話，自從發現咗我的節目之後咧，就受到一啲女士嘅投訴，就話個老公掛住聽我哋節目，就夜晚黑瞓覺好夜都瞓唔著，因為聽緊節目咁樣。咁嗱，我就介紹大家就千祈唔好瞓覺之前聽星期二嘅奪命撈鬆啦。咁就因為令血脈緊張咧，基本上咧就聽完就算節目兩個鐘之後已經三點啦，咁啊跟住到四點鐘更加冇可能瞓得著啦咁。咁你就可以選擇呢個城寨有樂，留翻呢個瞓覺嗰陣時聽。咁今日咧嗱呢個開頭嘅音樂咧，我就揀咗喜多郎嘅作品《絲綢之路》。咁就大家都明白啦，呢個主題當然唔係講絲綢之路啦。今日嘅主題係講八十年代嘅 New Age 新世紀音樂。對香港的影響最大的當然就是喜多郎了。喜多郎跟香港的關係都淵源很深的，其實是我記得呢，我1985年第一次踏足絲綢之路，在這個84年日本的 NHK 呢就推出這個紀錄片絲綢之路，而配樂呢就是喜多郎，一出的時候驚為天人， 點解咧？能夠用電子合成器 synthesizer 去製造咗咁多樂器嘅聲音出嚟，即係喜多郎嘅音樂。當時嘅感覺覺得好飄逸啊！咁咧就加埋 NHK 嗰種精心製作拍攝出嚟嘅敦煌嘅鳴沙山啊、莫高窟啊、千佛洞啊，甚至係呢、這個去到新疆啊嘅風景咧，譬如吐魯番啊呢啲咧，係當時我哋嚟講係冇接觸過啊嘛。咁靚嘅攝影，咁好嘅音樂加埋一齊嘅呢套片喺播出嗰陣時咧，我記得大家模仿鐘景輝嘅旁白就係由絲綢之路開始啦。咁咧就喺無線嚟講咧，可以講係一個好受歡迎嘅一套紀錄片，亦都令到我哋嗰一代嘅人去選擇旅行咧。今日就去日、去韓、去台灣，但係嗰陣時我哋嘅志向係咩呢？如果儲夠錢咧，就要去一次絲路。我記得大學一年班嗰陣時咧，一到呢個時間咧，就開始呢個宿舍都走曬嘅啲人，就係、是、喺西安大家會撞到嘅景然。香港見唔到面嘅同學就會喺西安，一係就喺蘭州。咁就因為坐火車去西安，然後咧就由西安出發，就行絲綢之路。咁嗰陣時一種好浪漫嘅想像啦。今日對中國嘅印象當然就冇咗浪漫啦，因為自從強國崛起之後，大家就覺得總是呢樣唔妥，嗰樣唔妥。但喺八十年代初咧，對於西域啊，絲綢之路咧，我因為讀歷史嘅人咧，由呢個漢武帝派呢個張軒出使西域啊，然後跟住一路到唐朝到《西遊記》啊等等咧。就冇一帶一路嘛，嗰陣時完全係一個古典世界嘅絲綢之路。咁咧就跟住睇埋 NHK 嘅紀錄片《喜多郎嘅音樂》，哇！見到嗰啲烽火台啊、嘉峪關啊、成個祁連山脈嗰種嘅一望無際啊，然後駱駝之旅啊，即係嗰啲駱駝商旅喺鳴沙山嗰度行過，然後個太陽落山啊咁樣。咁嗱，真係呢啲就叫浪漫啊！真係。咁你諗下，喂，我自己都好想體驗呢種浪漫嘅感覺㗎喎，咁自然呢就會呢就去選擇就跟隨呢個 NHK 嘅足印。咁呢就喺西安出發，咁好奇怪嗰陣時呢，因為接待外賓嘅招待所就唔多嘅，所以大家呢點會撞到呢，就因為呢同學呢都住喺嗰幾間賓館或者招待所，因為 cheap 就住唔起酒店，即係嗰啲貴價嘅外資酒店已經有嘅，其實八十年代，但係呢就住唔起。嗰、那個年代我哋已經懂得喺廣州就買個假嘅中山大學學生證，然後呢就去住本地嘅招待所。點解呢？就因為可以畀人民幣而唔係畀外匯券。外匯券係 old school 嘅嘢，100蚊換20幾蚊27蚊好似，就規定所有外國人喺中國就不能使用人民幣，係使用一種特別嘅貨幣叫做外匯券。咁官價兑換就係27蚊，但如果你喺廣州黑市換人民幣就100對100。咁你諗下，我哋攞住1000蚊去一個月㗎嘛，如果唔換黑市人民幣又點去咗咁耐呢？咁但係好奇怪嘅，有啲地方就唔收人民幣嘅。如果見到你個樣，譬如你買火車飛，如果你要買卧鋪呢，就一定要用外匯券啦，人民幣係唔收嘅，因為佢卧鋪係俾外賓，而你揸住人民幣去當你 local。 咁有啲招待所呢，就你要有證件證明你係 local 先得嘅。咁我就有件中大學生會嘅 T 恤，咁呢因為寫住中大㗎嘛，咁你對住大陸人，你話俾佢聽咪中山大學咯？佢點知係中文大學呢？咁就再加埋一個喺廣州用5蚊買嘅一個假學生證，咁咧就係環遊呢個中國。咁你諗下個分別咩咧？如果你住西安嘅嗰啲嘅香格里拉咧，可能係講緊外匯券啊，講緊可能講緊係成幾百蚊港紙。但如果你住本地招待所嘅床位咧，係5蚊一晚啫嘛嗰陣時。咁咧就由西安出發，然後咧跟住就坐火車啦、長途巴士啦，咁樣就直去到烏魯木齊。有啲同學就會去南疆啦，有啲去北疆啦，嗰啲嘅風景好靚。咁就翻嚟就大家交換照片啊，咁樣紀念品啊，咁啊紀念品又會啲咩咧？就總會買咗呢個敦煌夜光杯，就因為當時嘅唐詩裏面就有呢個叫做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当时的边塞诗边境就是敦煌，出击之前就拿个夜光杯来兑酒，兑完酒之后就慨叹古来征战几人回。咁就会去呢个敦煌的夜光杯酒厂嗰度买一只夜光杯，就几蚊嘅啫。其实而家都唔知道有冇啦呢啲纪念品。咁然后呢就会去到咩呢？去到新疆或者去到南疆呢，就会买呢个英吉沙刀，就是新疆人的刀仔，而家唔准配刀嘅，而家佢哋 以前就佢哋好靚嘅嗰啲刀，或者係富居刀，就係咧好多年嘅工藝咧所鑄造嘅嗰啲嘅彎刀啊，細細把嘅就係喺個後邊嘅腰嗰度嘅配喺。咁咧就買英吉沙刀，咁就作為呢個紀念品。咁而家嗰啲紀念品都唔見曬，但係咧對八十年代旅行嘅記憶咧，我保留住最好嘅紀念品咧，其實就係當時咧去到嗰啲景點裏邊咧，就有啲金屬嘅章仔買嘅。嗱，呢個係最好嘅紀念品嚟嘅，好平啊，五毫子有陣時幾毫子嘅啫，一蚊啊咁樣。咁咧嗰啲章仔咧就係嗰個景點嘅設計啊，當然老老土土啊，八十年代又唔係而家咁啦。咁但係因為佢係金屬啊嘛，所以就留到而家都冇變。咁我哋又擁有好多呢啲嘅，當時喺大陸所謂嘅踏上呢個浪漫之旅去呢個絲綢之路嗰陣時咧，入場買翻嚟嗰啲紀念品。嗱，咁旅遊同呢個 New Age 有咩關係呢？因為喜多郎呢位作曲家咧，即係一個好世界有名嘅音樂人咧，其實東方嘅音樂人世界知名度，我諗最高都係佢。咁咧就係將好多嘅異國嘅元素啊，同埋當地嘅民族音樂嘅元素咧，係擺咗落去。所以 New Age 其中一種嘅組成部分咧，就係一個所謂多元嘅文化嘅角度。嗱，譬如你睇流行音樂主導嘅 Rock and Roll 啦，或者係嗰啲嘅搖擺樂嘅小品啦，或者 Blues 啦、藍調啊等等。咁、那個音樂嘅結構等等咧，都係好受美國嘅流行文化影響。但係 World Music 又好 ，New Age 又好咧，佢就譬如絲綢之路咁樣，佢好多嘅弦樂或者係東方嘅管樂，即係簫啊、笛啊等等呢啲音樂咧擺落去。佢當然係用 synthesizer 去模仿嗰種聲音啦。咁但係後期譬如有好多嘅都係將譬如印度音樂嘅元素擺落去啦，譬如佢嘅唱片《飛天》裏面。一陣間我會介紹嘅就係另外佢即係去到2000年之後嘅一個好重要嘅作品，即係等同於當年嘅絲綢之路嘅作品都係一樣，將好多宗教音樂嘅元素擺落去，咁就構成咗所謂一個新世紀嘅追求咩心靈啊嘛，心靈嘅滿足啊，一種嘅自我發現，我哋叫做 soul search 嘅過程。咁喜多郎嘅音樂咧就係構緊咗呢個所謂新世紀運動。咁而當時我哋最記得係咩呢，就去到敦煌咧，可以自己拿一塊紙皮走上去鳴沙山嗰度咧，係射喺個沙漠嗰度射落去，一路射落去喺太陽落山嗰陣時。嗱，今日係唔可能噶啦，已經因為鳴沙山已經成為一個收費嘅主題公園，裏邊有四驅車、有滑翔機、有駱駝玩，乜都有。但係咧，嗰啲全部咧都係假嘢嚟嘅。而我當時去嘅敦煌嘅鳴沙山咧，係仍然冇人嘅。是不用俾門票的，太陽落山嗰時候就拿一塊紙皮就走去射呢個沙漠。唔知點解喺沙漠裏面太陽嘅落山好大，嗰個太陽好大個。有一次喺呢個巴基斯坦同印度邊境嘅拉贾斯坦邦嘅沙漠嗰度咧，就第二次喺沙漠睇太陽落山。嗰、那個太陽係一個好巨型嘅鹹蛋黃喺你身後邊咁樣。因為異國文化嘛，所以佢同旅行咧好配合嘅。跟住第二首歌我要介绍嘅咧，就系嚟自一套电影嘅男主角 Ben Stiller， 咁就推出嘅呢套电影咧，就我唔知道香港译做咩啦，就系叫做咩《发梦王大冒险》啊，好似系讲佢全世界周围去嘅，又系其实佢就系喺呢个生活杂志嘅一个做底片冲印嘅一个蛋散嚟嘅。咁咧就有一日个摄影师就话俾佢听，就系嗱，生活杂志最后一期嘅封面咧，我就想要呢個底片幾多幾多號 number 幾多號呢張相，你幫我揾啦。咁啊走去佢嗰個負責個底片庫嗰度揾，揾極都揾唔到嗰張 number 25。咁點咧？咁佢就要出發去尋找呢一個嘅攝影師啦。因為佢一個好盡責嘅人嚟嘅，一生都。咁呢個攝影師就是高人嚟嘅，咁啊全世界周圍去嘅，咁啊周圍去打聽，又去過呢個北極啦，跟住又上直升機啦，又喺直升機跳落嚟跳海啦，又俾鯊魚追啦，又喺個漁船嗰度揾佢啦咁。又講佢尋找呢一個攝影師嘅過程，但我覺得最特別嘅咧，其實就係嚟自咧呢套電影嘅嗰首主題曲，嚟自冰島嘅一首歌。Dirty Pulse. Jumping up and down the floor. My hat is an animal. And once there was an animal. It had a son that mowed the lawn. sun was an okay guy. They had a pet dragonfly. The dragonfly ran away, but it came back with a story to say. 主唱嘅咧就系叫 Of Monster and Men。 欣賞過呢個冰島嘅二人組合 Of Monster and Men 之後咧，大家發覺初初好擔心，以為係唱冰島語，當然唔係啦。冰島好多流行音樂嘅人咧 ，Björk 啊呢啲其實都係相當之受歡迎啊，唱英文嘅其實。咁咧就係佢最後尾個 Ben Stiller 最後尾即係踩滑板嗰陣時候，即係完啦個電影出嗰陣時嘅一首音樂嚟嘅。咁我就覺得啊，好清新嘅個 intro 其實係。在旅途上面我成日都话呢其实是适合听歌㗎喎。嗱我就话触发我当年去丝绸之路呢因为喜多郎嘅音乐亦都系因为 NHK 嘅纪录片。在旅途上面呢如果你再听返呢咁其实是一种好特别嘅感觉。咁我成日都鼓励大家系咩呢将自己嗰个 playlist 喺旅行之前呢就去选择一啲嘅音乐嘅作品。然后呢就摆喺自己嘅 playlist 嗰度。咁就唔好 random 咁去到求求其其呢就听开嗰啲就听啦咁样。咁因为有某一啲嘅音乐嘅类型呢其实係特别适合喺旅途上面去听。所以我话 New Age 係其中一种嚟 咁而呢個喜多郎啦，真係犀利，我覺得咁多年由我諗佢出第一張呢、這個絲綢之路 Silk Road 嘅唱片，80年代初啦，一路到而家咧，仍然係創作不絕嘅，仲要唔係重複緊一個同一個模式。當然佢都係電子音樂嘅組成，咁但係喺電子音樂裏面越嚟越多其他嘅元素加落去。咁而呢啲元素咧，因為佢一種文化嘅特色嘅。在當地的文化特色，譬如一陣間我會介紹的，譬如他會將一些寺院的鐘聲，或者是一些的佛教的 chanting， 我哋叫做天主教的教堂同埋佛教的寺院裏面，其實都有那種的重唱那種的傳統喺度嘅。咁就我去年咧喺呢個不丹的寺院咧，就出席了他哋一啲法會啊。咁喺佢哋嘅法會裏面，喺一種很古朴的寺院裏面咧，咁嗰啲喇嘛咧，其實那個 chanting 咧，是有一種很 spiritual 的感覺嘅，即係你會，即係係一個很空曠，大家靜曬坐喺度，然後咧就純粹是發聲嘅啫。其實喺藏傳佛教裏邊咧，聲音是一個 meditation 嘅一部分嚟嘅。其實，喺蒙古嘅音樂啦，喺不丹啦、尼泊爾啦、西藏啦，都有嗰種 chanting 嘅嗰種元素喺佢哋嘅音樂裏邊。咁喇嘛嘅 chanting 咧，特別在咩咧？就係佢嗰個聲音好雄厚。咁啊，收尾就去到。尼泊爾的加德滿都，咁我同阿邝永宣就好中意喺加德滿都嘅一個叫做泰米爾區嗰度住，嗰、那個就係早期嬉皮士開發嘅一個社區，就一路到今日都係好多嗰啲老年嬉皮士喺度嘅，咁就好 hea 嘅，有書店啦、唱片鋪啦、coffee shop 啦、素食啦、瑜伽 center 啦，乜都有嘅，咁就好多出發去攀山之前嘅人咧，就會喺嗰度。去添置啲裝備，同埋請挑夫啊，同埋尋找嗰啲響度，就係、是、喺泰米爾區 Pamo。咁喺呢個區裏面咧，有一間唱片鋪咧，咁我哋認識個老細，因為成日去嗰度。咁咧，佢就介紹我哋聽，就係話一個法國嘅新音樂，即係一個 New Age Music 同一個喇嘛嘅 chanting 嘅一個組合啊。咁啊，當時我第一次接觸到呢種佛教嘅 chanting 嘅音樂，同喜多郎式嗰種嘅 synthesizer 嘅電子音樂嘅結合。咁我覺得好新奇，亦都好有趣。其實收尾我就開始留意喺寺院裏面嘅僧侶嘅 chanting 嘅模式。咁我發覺其實佢一種共鳴嘅，好似喺尼泊爾我哋有一種嘅用幾種金屬做成嘅叫 singing bowl， 我哋中文叫磬啦，即係人哋以為係銅，其實唔係淨係銅嘅，有其他金屬嘅成分喺度。咁你敲佢咧？咁咧就有一種嘅共鳴啊，就係好長嘅，噹一聲之後咧，其實嗰種音樂嗰個餘音袅袅就係咁嘅意思啦。其實寺院裏面嘅鐘聲咧，係有嗰個餘音袅袅嗰個效果嘅，撞埋去嗰下，如果嗰個鐘嘅鑄造嘅方式係正確嘅話咧。咁咧，佢嗰個鐘聲咧，係一路咧，唔單止傳播到好遠，甚至係一路咧，會係一個 vibration 咁樣，一路咁樣共鳴底下咧，係會有好長嘅時間。咁另外一次對呢種聲音嘅體驗係咩咧？就係喺呢個伊朗嘅伊斯法罕清真寺裏面，一個伊斯法罕係絲綢之路裏面一個其中好重要嘅商業城市，就是、當時去到伊朗嘅駱駝商旅去到嗰度咧。就會住嗰啲駱駝商旅嘅客棧，而家保存到仍然保存到嘅咧，其實喺伊朗駱駝商旅喺絲綢之路裏邊嗰啲客棧，咁就喺一個清真寺下邊一個位，咁咧就有一個伊朗嘅後生仔就入手叫我走埋去，咁我就走埋去睇佢搞乜啦咁。原來咧佢就喺做一種伊斯蘭嘅重唱 chanting， 咁但係喺嗰個圓拱頂嗰、那個即係洋葱頭嗰個頂下邊係一個 echo chamber， 即係一個回音廊嚟噶嘛。咁咧，當佢好細聲去唱嗰陣時咧，嗰個回音咧一路一路大聲嘅喎，你企到好遠都聽到嘅。然後當佢越唱越大聲嗰陣時咧，嗰個就係一個 amplifier 嚟嘅，即係一個擴音機嚟。咁但係嗰種擴音機咧，唔係我哋技術所造成通過喇叭出嚟嗰種效果嚟嘅，係一個自然嘅室內嘅建築結構所做出嚟嘅一個回音嘅效果，亦都係第二次我覺得 chanting。咁第三種就係大家今日可以聽到嘅唱片都有嘅。就是天主教的重唱，就是那些的天主教的聖詠，那就天主教的 chanting 是很好听的，也都有音乐家是将天主教神父的 chanting 和电子音乐组合起上来的，譬如你听 Anima 的音乐 里面有一些嘅开头可能有一些天主教的颂唱在里面。台湾的创作女歌手在香港都有很多的追随者的。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那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曾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 咁喺听完陈绮贞呢首嘅《旅行的意义》咧，咁我相信即系真系唱关于旅行嘅歌咧，又唔多嘅喎。陈绮贞呢首，我谂喺文青圈子里边，即系点解咁受欢迎咧？即系我相信今时今日旅行系已经成为 lifestyle 嘅一部分。嗱，记住唔系去迪士尼乐园嗰种旅行，而系话好多时喺一种嘅异文化嘅国家或者地方里边咧。去重新發現自己，即係一種嘅所謂心靈嘅旅遊。咁而家呢個年代，我相信越嚟越多人咧係會選擇放假咧就會離開香港啦。咁但係80年代香港人咧 就去旅行就不是那么容易的其实。因为第一假期少啦，第二就旅费贵啦，飞机票都好贵。那时未有廉价航空啦。咁就如果仲要系去到一啲嘅生活差，佢因为香港嗰阵时候经济发展唔系咁好啊，咁所以咧你就发觉哇，去欧洲好贵啦，去日本好贵啦，咁即系只可以选择一啲去到比香港落后、经济发展落后嘅地方，譬如东南亚咁样。我身边随住旅行嘅经历越嚟越多咧，我就开始留意当地嘅音乐，嗱好特别嘅，我觉得其实我哋人嘅感官啊。即係除咗眼啦、聽嘅聲啦、聞到嘅味啦，同埋食到嘅嗰種嘅舌頭嘅味覺啦，同埋手指摸到嘅觸覺啦等等啦，其實五感啊都係構成我哋旅途上邊嘅經歷嘅喎。嗱，好多人話我哋而家去上網睇下京都米芝蓮餐廳幾多粒星，提早訂定位去西班牙畢爾包揾個米芝蓮餐廳又再食一鑊。咁呢啲咧，我覺得就冇乜意義啊。其實坦白講，呢啲叫做打卡嘅啫，其實。大家留意一下，你对食物的记忆在旅途上面其实不会是来自五星级餐厅的，不会来自米芝莲餐厅的，反而是来自什么呢？是你和环境和你那个旅途上面的经历有关的。譬如举例，我和邝荣孙都很喜欢喝印度的拉士，就是那种娱乐酸娱乐那种饮品。很多人就很害怕的，其实为什么呢？因为去东南亚、印度、尼泊尔、西藏都是那些喝那些东西，大家怕污糟嘛，咁样会肚屙啊、霍乱啊咁。咁咧就我哋有一次喺呢、這个我头先讲喺 Rajasthan 拉贾斯坦邦，即系印度西部同巴基斯坦接壤嘅地方咧，我哋有个司机就车我哋就喺嗰个拉贾斯坦邦唔同嘅城邦里边周围去玩。咁有一次佢带咗我哋去个市集里边咧，咁咧就有一档卖拉士嘅，咁佢就叫我哋饮啦。咁我哋两个你眼望我眼咁样，话大佬喺个街边市集嗰度咁样。得唔得噶咁？咁佢就话：，唉，唔怕唔怕唔怕，即系用英文同我哋讲。咁佢就自己示范就攞嚟饮。原来咧，嗰个拉士咧，嗰只杯咧就啱啱烧出嚟嘅陶土嚟嘅，红色陶泥嘅杯嚟嘅。而饮完之后咧，系唔会洗嘅，嗰只杯就咁啪一声打落地下，掟烂佢嘅。咁之后咧就会变翻做，即系用唔知咩方式变翻做可以 recycle 嘅物料。咁咧佢就饮完之后掟，咁我就谂话系，嗰只杯饮完之后唔会再用嘅。咁即係会安全干净好多囉。咁结果嗰日呢朝头早喺个街市嗰度呢，我哋就飲咗最美味嘅拉士。因为佢就喺个街市里面最新鲜嘅所做出嚟嘅个杯拉士嚟。咁另外一次就喺尼泊尔喺加德满都。咁呢就佢哋鍾意将一啲干果加落去个拉士嗰度，又係喺街边喺个市场里面。咁就有一个当地我哋认识嘅即係开旅馆嘅朋友，咁佢就带我哋去。咁佢就话试下啦，唔使怕。咁你開始慢慢放鬆自己、放寬自己嗰陣時咧，咁你就會接觸越嚟越多啦。所以我就話你去米芝蓮餐廳係冇意思嘅。其實嗰啲米芝蓮餐廳佢開喺邊度都係一樣嘅。其實分子料理也好，乜都好，佢冇乜嗰個鄉土特色喺度。你去旅行嘅時候，你係想體驗當地嗰個特色嘛？嗱，譬如音樂都係，我覺得。頭先我講喺不丹同埋尼泊爾，即係聽嗰啲喇嘛嘅 chanting 啦。喺印度。更加是一个好多元音乐的地方来的。我相信中国的音乐呢亦都是经过丝绸之路呢是受所谓西域啊咁样传入来的。譬如我哋而家见到敦煌嗰啲嘅飞天啊，里面嗰啲反弹琵琶啊嗰啲咁嘅飞天造型。弦乐我觉得是西域传过来的。有啲是波斯啦，有啲是印度啦咁样。咁就譬如印度嘅一个乐器舌他，即係印度好多嘅大师级嘅演奏家咧，咁咧都会用一个好大型嘅一个咁嘅，好似巨型吉他咁啦，其实叫做舌他。喺许多龙嘅音乐里边都用到。披头四嗰阵时候，我记得佢系去到印度揾嗰啲舌他大师一齐 jam 歌嘅，其实即系呢个嬉皮士嘅年代。咁啊，舌他系弦乐啦。中国传统嘅音乐，我觉得系敲击乐嚟嘅。你睇孔子啊嗰个年代所讲嗰啲偏中，即系梆梆当嗰啲咧。所以禮樂咧係一啲好悶嘅祭祀儀式裏面嘅音樂。咁但係你話係所謂古典嘅流行文化，即係中古時代中國流行文化係咩咧？就由西域傳入嚟嘅跳舞音樂。咁而弦樂就係跟住呢個絲綢之路喺嗰度傳過嚟。所以喜多郎用好多呢啲嘅印度啊、中亞嘅樂器，即係用 synthesizer 模仿嗰種樂器演奏咧，就構成咗佢嗰種嘅異域文化嘅一種感覺。咁跟住我揀嚟嘅呢首歌呢，就亦都係喜多郎同香港嘅黃家驅嘅一段音樂嘅恩怨。 当时 Beyond 咧系去日本发展嗰时咧，就去灌录咗一首歌，请咗喜多郎咧嚟去做开头嗰个音乐嘅编排。終於估到了，就是呢個 Beyond 的長城啦，係嘛？咁一開頭嗰段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咧就係呢個喜多郎嘅作品。 亦都係同阿家驹结下咗一段音乐嘅姻缘。喜多郎每一次嚟香港咧，佢都会去家驹嘅墓地嗰度咧去拜祭佢嘅。咁我觉得亦都系一个好长情嘅人啦。其实咁每一次我听到《长城》呢首歌咧，就会谂翻起，其实你都知道黄家驹嗰种性格系可能会系好有感染力嘅人，所以咧能够同呢个喜多郎咧，因为《长城》呢首歌咧而结下呢个音乐嘅姻缘。我头先讲旅途上边咧。你除了食之外就是聽，聽就是來自當地的音樂。在 New Age 和 Well Music 裏面都會將很多不同文化的樂器演奏的一種所謂異域文化的效果，就會構成一種很特別的聲音。在中國曾幾何時都將一些西藏的音樂或者 chanting 或者叫的方式就將它放進去唱片裏面。咁我記得嗰陣時就係呢個阿姐鼓啦，就係、是、一個我諗當時中國 Well Music 嘅第一步啊，差唔多係。咁然後跟住出咗一個好似叫薩頂頂，就模仿呢個阿姐鼓啦，都有唔少啲類嘅將中國少數民族嘅文化嘅擺落去。咁但係咧就慢慢開始走樣，就變成咩咧？就好似嗰啲喺景點裏面啊，負責著少數民族服裝去 entertain 漢族人嗰種嘅 stereotype 咗嘅少數民族。喜多郎的音乐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它不是一种很 stereotype。印度音乐就一定是吉他这样演奏的。它不是，它是抽取了个别的元素，然后将那些元素融入了它的音乐结构里面。两者是不同的，我觉得。有一些很硬硬堆砌出来的所谓的民族风，这种就像大陆那些的所谓 well music 了。那就喜多郎我觉得最近，它不是最近的，其实都已经成了，我想十年前的应该是。在911之后做了一个大型的作品，而这个作品也是上过这个美国的 Billboard 的流行榜，也是入围这个 Grammy Award， 就是这个格林美音乐奖的，就是一个和平之旅，叫做空海之旅。为什么我会提这个故事呢？因为我如果大家有听我做这个三不管，我都讲过就是去高野山参拜这个空海大师。因为我们读日本史的年代呢，就一定会读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一定会掂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这个空海大师。密宗大家以为呢就是得这个藏密佛教，密宗就是由印度这样传过来，大家以为密宗就等于西藏佛教，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的。其实是有汉密的，在唐朝的时候呢是有密宗在中国的。那你这个汉密呢，就是当时那个法统，就是在这个的长安的寺院里面。大家都知道长安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留学生来中国留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点来的。就是等于现在的哈佛啊，美国那些的波士顿啊这样。空海大师就是那时候在日本派的遣唐使。那大家都知道了，做得遣唐使派嚟中国嗰啲咧，只会系贵族，咁咧亦都唔可能系一啲普通人嚟嘅。咁就嚟到之后咧，就学习汉语啦，即系中文啦，识作诗啦。咁大家如果有知道李白咧，其实有啲 friend 咧系日本留学生嚟嘅，其中一个就系呢个柯培仲麻吕，佢有个中文名就系叫做邵衡，咁咧就系做官嘅，亦都系中咗科举嘅，喺朝廷里边做官。咁就唐朝係一个即係少数民族嘅帝国嚟㗎嘛，咁就冇乜所谓，日本人都可以喺唐朝做官。咁而空海呢就去到西安之后呢，就拜喺当时嘅长安青龙寺慧果法师下面，结果呢密宗嘅法统呢就东传啦。即係话呢个法师呢係将佢嘅道牒继承人呢就俾咗空海。而空海呢因为佢日本人，所以咧就将汉密嗰个法统咧传咗去日本，就成为东密。佢咧就喺高野山嗰度就系、是、开坛啦，即系传播呢个佛教。咁但系空海之旅咧特别嘅地方系咩咧？佢有一段翻到去日本之后咧，佢一段传教嘅经验咧就系喺日本嘅四国。根据佢嘅步伐啊，有啲已经原本有啦，跟住之后成有啲系因为空海嘅原因去建立，嗰啲空海之后建立嘅寺院，总共有88间。咁咧就我哋叫做88靈所啦。咁今日喺現存最傳統、最傳統嘅佛教朝聖係咩咧？就係、是、沿住空海喺千幾年前喺四國傳教嘅步伐 去参拜呢八十八间寺院，就系、是、东密，有啲唔系属于密宗添。咁呢八十八间寺院咧，就系、是、咧你有装备嘅，你就去到第一所灵所之后咧，就买齐呢个装备，包括呢个竹笠啦，包括白色嘅袍啦。其实嗰个打扮咧，讲得唔好听啲，其实系千年前嗰啲死人嘅打扮嚟嘅，死咗嘅人就系咁噶啦。然后是有呢个金刚像啦，同埋手杖啦。手杖就大家知道日本嘅寺院咧，去到咧就吸个印，同埋咧嗰个俾钱咧，嗰个人咧就会帮你写个书法，写句嘢喺度。而每一个寺院都唔同嘅写嗰句嘢，都系同佢哋本身嗰个佛教传统有关。咁而参拜八十八灵所咧，就可以咁讲，除咗天主教喺西班牙嘅朝圣路线之外，喺现存另外一个就系麦加回教徒嘅朝圣啦。其实佛教徒嘅朝圣嘅路程最耐历史嘅咧，就系空海。在四国这段的空海之旅。那而喜多郎为什么在911之后会做这个 project 呢，就是他希望祈福，祈求世界和平，文化和文化之间就是和平共存，不要斗争。那么就将八十八灵所每一间寺院里面的钟声，那个敲的钟声，八十八种钟声就摆落了去他这个空海之旅的音乐里面。那我觉得是很特别的。其实咁空海返返去日本之后呢，这个密宗的传统就在中国就消失了，咁就变咗去咗日本了。咁所以今日你见到喺参拜嗰啲信徒里面呢，佢哋就会喺顶帽度写住二人同行喎。咁二人同行系咩意思呢，即係话空海同你一起行。但係喺佛教东传里面呢，能够攞到呢个大师级嘅称号嘅呢，空海过咗身之后就叫宏法大师啦，佢法号叫做。咁宏法大师就係唯一一个攞到大师级嘅呢个僧侣。咁就等于我哋嘅唐三藏一样啦，三藏大师。朝圣呢个路线呢，我哋就叫做遍路。就係嗰个八十八遍路啦今日。咁喺平安时代啲佛教徒就开始跟住空海大师嘅路线咁行。咁喺江户时代，江户时代即係十六世纪啦，咁呢就开始成形啦，成个遍路，即係由江户时代开始，啲人就着返住今日呢个打扮喎，其实就喺四国嗰度。咁而家香港如果要去呢个八十八遍路呢，就容易咗。点解呢？因为有廉价航空公司就直飞呢个四国嘅高松市。咁然后喺高松里面呢，第一灵所喺边度呢，就係一个叫做德岛嘅地方。咁咧，你只系坐火车去德岛县嘅名门市，咁咧就系喺灵山寺开始咧，就系第一灵所啦。咁就系真系高野山真言宗所成立，即系空海所建立嘅一个寺庙啦。咁佢每一个寺庙里边咧，原来拜嘅佛都唔同嘅，所以咧佢嘅朱手像啊，即系有本簿仔嘅，去到就系吸印嘅，咁啊吸嘅印都唔同嘅，咁就写嗰句嘢都唔同嘅。就悲丧，如果佢系拜药师佛嘅，就讲地藏嘅，就讲弥勒佛嘅，就系讲阿弥陀佛嘅，就系讲释迦牟尼嘅，就系讲不动明王嘅，就唔同咁样。咁一路咧就系由呢个德岛县、高知县，然后到外垣县，然后跟住就乡村，咁就成个四国主要嘅地方都去晒。咁如果去一次遍路，而家我谂好多我哋咁嘅年纪顶唔抱嘅，其实因为咧就当时嘅朝圣咧，其实系要徒步嘅。咁咧就唔可以搭车嘅，咁但系而家我哋呢啲现代人咧，就会用一种即系、就是、一半行一半搭车嘅方式，咁就行晒呢八十八灵所，就完成呢、這个作为一个佛教徒嘅朝圣之旅。咁我记得我去不丹嗰阵时候就去呢、這个Tiger Temple 啊，即系呢个虎穴寺咧，咁咧就撞到一位七十岁嘅香港嘅婆婆同埋佢个女。咁佢系我听众嚟嘅，好奇怪喺不丹见到佢哋，咁就个女同妈妈行路上去三千几米嘅呢个虎穴寺，咁就中间喺度休息。咁我见到嗰个婆好开心啊，佢真系，即系佢觉得啊，如果我能够喺有生之年完成咗呢个朝圣之旅去虎穴寺，见到呢个莲花生大士嘅修炼嘅地方咧，就即系一个好大嘅功德啊，咁样。咁所以咧，佢行得好辛苦，但系佢又好开心。咁我问佢，跟住佢冇问佢，佢话佢跟住会想去点咧？佢话佢同我讲，佢话佢想去四国嘅八十八遍路，即系东密、密宗、汉密传咗去日本之后，真言宗嗰个朝圣嘅路线。咁我话得唔得啊？咁一贯嘅朝圣者咧，其实就系一个所谓嘅意志啊，系相当之强。咁如果一个虔诚嘅佛教徒咧，我相信咧佢嗰个去朝圣嘅意志亦都好犀利。 我就話：咁我希望下一次我見到你嗰陣時咧，就是、希望喺呢個八十八片路裏邊其中一間寺院，如果我哋見到咧，呢、這個就係一個唔知幾多世收到嘅一種緣分啦。咁喺節目結束之前咧，我就係送俾大家係喜多郎嘅《空海之旅》嘅其中一個 Volume 4嘅作品。今集嘅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拜。Thank you.